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读圣贤书，果然能够其如境界。自自然然的，如宗门古大德所说的，是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我们少分领略到华严的境界，而后六根戒除外境，无不是大方广，无不是佛华严。就是回过头来，展开感应篇这一篇文章，字字句句都与大方广佛华严相应。于是我们明白了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多次说明，这个一不是专一，是任意。我说任意，是讲佛法里面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任何一法都包含全部。是不是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？那我们要问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包不包括感应篇？大家想想，甚至于说，包不包括基督教的新旧约？包不包括伊斯兰的古兰经？通通包括。这是真的啊，岂不闻佛家常说悟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什么叫佛法？大方广佛华严叫佛法。如果不悟啊， 这一部《华严经》在你面前也不是佛法，可见的，是不是佛法，这个关键呢，并不在它是不是佛经，而真正关键在你有没有觉悟。为什么？觉悟之后才知道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体。感应篇岂是自体之外吗？基督教、回教、犹太教，世间许许多多宗教，是在我们一生之外？不是啊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体，所以哪一法不是大放光佛华严呢？凡夫愚昧无知，入不了这个境界。不但凡夫不能入，二乘全教菩萨也不能入啊！什么原因？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离开，这叫世间。为什么叫世间？你有分别执着，你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时间上的执着，你有此界、他方、空间上的执着，你见不到事实真相了。所以，一切诸佛如来菩萨祖师大德教化一切众生，没有别的，放下执着而已。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清楚了，就明白了。这就叫佛法。迷的时候，迷的有轻重，造的业也就不等了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，这是大悟，背逆大悟，背是违背，违背什么？违背自己的性德。不是违背别的，我们自己要觉悟啊。大悟一共有七小段，幕后这一段呢，刚强不忍，狠逆自用。我们仔细反省，每一条都触犯了， 只是每一个人所犯的轻重不等，都犯了。恒逆自用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心狠手辣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造极重的罪业。果报不好啊，死后比如三途。汇编这里有有这么几句话：夫强梁者不得其死，故不必言。而死后三途之报，今何时而得免乎？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，我们在文字记载里面读到，他们为人处事显得非常谦虚忍让啊。世间圣人如孔子，《论语》里面记载孔子的为人温良恭俭让，他待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，不但他老人家一生以言教，而且以身教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这是圣人呐。能奉行圣人的教诲，社会会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人民的生活真正可以达到安和乐利。这个理念跟现代西方人不相同。西方人提倡的消费，鼓励消费，为是什么？为的是图利呀。大家在生活上如果不消费不浪费，他怎么能赚钱呢？人人都像孔老夫子，个个生活节俭，他的生意就不要做了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鼓励消费，讲究消费，其目的是争名夺利，有一个竞争的心，有一个侵夺的心，社会还能安定吗？人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？ 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，我们要多想想啊。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是跟圣贤人走，还是跟现代人走？圣贤人的生活有真乐，有真幸福，啊，绝不是物质的享受。这个里面的乐趣，实在说现在的凡人想不到啊，没有办法体会呀。从前读书人还能够意识到，现在不读圣贤书了，他怎么会想到呢？恒利自用，什么叫自用啊？自以为是，这叫自用啊！别人自以为是啊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他错了，自己自以为是，不知道。自以为是尚且不可，何况再用啊这个心狠毒辣来对别人，这个怨仇啊就结得深了啊。给人家结怨仇，往往在什么？在不知不觉当中，自己没发觉。有意无意当中啊，得罪人，给人难看，自己确实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毛病习气，他养成习惯了，以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，都是正确的，而不知道对方的反应。这是愚痴到极处，可怜到极处啊。到最后变成什么情况呢？没有人跟你合作了，没有人愿意跟你共事了。这个还是善人呐，不善的人啊，他要报复你，那就更凄惨了。大概学佛的人还有一点善心，遇到这些事情离开就算了，不跟你共事，你在这个机构里面我辞职不干了，我怕你，我让你，别人通通都辞光了，剩下你一个人，你去干去。我们要听圣贤人的教诲啊，要天天反省啊。二反省是在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感应篇啊。为什么印光大师这样重视 这本书道理在此地啊。我常常听到人跟我讲，大众在一块共修，受同修的气，受同修的侮辱，给我说忍受不了了，想离开这个道场。我劝他要忍辱，要忍耐。为什么呢？这个道场稀有难逢啊，那是给你气受的啊，自以为是的这些人，这是你的魔障啊！你要不能够克服，你就被他障碍住了，你这一生的得度机缘就被他断掉了。他有罪，你也有过啊。我们要学菩萨，要修忍辱波罗蜜啊，把这些横逆自用的人看作菩萨啊，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。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我们用什么态度对恶人啊，对这些刚强不仁横逆自用的人啊，我们用善良、厚道、温柔啊，在这个里面学忍辱波罗蜜，你能够把这个学成功了，你这一生决定得到，决定成就啊！不但你自己度了自己，你也度了对方。对方有过，不至于堕地狱啊。如果你退转了，他决定堕地狱啊。你没有退转精进，往生不退成佛了，他不会堕三途，自度堕他了。这是我们要学菩萨道啊！啊，如何跟这些刚强不仁、横逆自用的人相处？啊，但是这一定要明理，一定要有很大的这个忍辱的耐心，才能做得到啊！尤其我们要警觉到，佛常常教诫的，世间无常，过土为脆呀。我们跟一切大众，无论他做善做恶，我们相聚的时间都不长，都很短，何必在意？何必放在心上啊？人家行善，我们欢喜恭敬赞叹；他作恶，我们学佛菩萨对他恭敬不加赞叹啊。这是华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啊。他如果有善根，看到我们这种对他的态度，他就会反省，哎，他对我恭敬，为什么不赞叹？想想自己有什么缺点，他就能改过自新。啊，纵然不能改过自新，我们也不跟他结冤仇。 啊，给我气啊，我就受了，算了吧。啊，自己的工作还是要认真努力去做，绝不因为他给我侮辱，他给我气受，啊，我的工作就懈怠了。啊，我工作不再认真了。退转灰心，善心做好事，为一切众生做好事，为佛法做好事，还要受这么多冤枉气，常有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自己在许许多多处所把佛法介绍给大众，啊，欢喜赞叹的人有，嫉妒嗔恨的人也有，想种种方法障碍的人也有，我们还要做啊，不能说他嫉妒，他侮辱，他陷害，他障碍，我就不做了，那我就错了。我还是要做，做到死为止啊，活一天做一天呐。啊，这是我们接受圣贤的教诲啊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学夫子的五德。温良恭俭让，要学菩萨的六波罗蜜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呀！啊，化解这一切冤结。啊，过去今生的种种缘起，注解里头末后一句是佛言：“横利如卧马了，也难调也。”啊，这是佛经上的话。举了个例子，说人而横立，一切执傲、执着，跟别人就是相反，就是不一样，自以为是，不肯服人。善有知识，谁来相亲呢？啊，善有知识远离你去了。啊，善言明理，谁来相告呢？你听不进去，所以造恶招有之缘，莫此为甚。啊，你造恶业，你跟人家结冤仇，根源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，要明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